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九，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梦阳。随着猴年啊，慢慢的接近尾声了，这个鸡年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辛苦一年了，可能好多朋友已经放假了，不过呢，相信更多的小伙伴啊是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天，也就是大年三十的。在迎接春节，期待春节的来临的时候，最近有很多的热门话题，比如说春节放假呀，年终奖啊，年会啊等等。当然还有一个每年不得不提也每年不得不吐槽的事情，就是春晚。一说到春节，大家想到的是阖家欢乐，一大家人坐在大圆桌上，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共度佳节。电视里面播的呢就是这春晚，而且啊，每年春晚也都是大家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春晚。因为听游天下是旅游节目嘛，当然如果说春晚好像有点八卦，我们今天呢说的是春晚的四大会场。去年的春晚好像也有分会场，今年的分会场又在哪儿呢？主会场当然是央广的第一演播大厅了，分会场呢是分布在全国的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广西桂林、四川西昌以及黑龙江哈尔滨四个城市。其实在2016年的央视春晚就已经设立了四个分会场，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泉州分会场，当然呢还有我们的美女主播穿着一个彩色的花苗主持的。在2017年呢，依旧是延续2016年的这个优良传统，分设了四个分会场。这四个分会场呢是各有特点，其中西昌的分会场的特点是火，哎，这个是怎么来的呢？一会儿再来讲给大家。哈尔滨众所周知啦，就是因为它的冰。广西桂林呢，山水甲天下嘛，自然是它的自然山水特色。上海呢，是国际大都市范儿嘛。这四个城市的特色都非常的鲜明。在1月27日的除夕夜，四大分会场的节目呢将会与央视一号演播大厅主会场的春晚节目一起汇聚在央视鸡年春晚的节目当中，呈现出东南西北中华儿女来实现中国梦共同努力奋斗的一种景象，盛世大联欢啊。今天我们先来到南部的城市吧，桂林。桂林呢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第三大城市，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和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桂林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但是主要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所以呢它的山水旅游就成为了桂林的代名词。从小学初中我们可能就学到桂林山水甲天下，而且是朗读并背诵的篇章。在桂林著名的景点也有很多，比如说漓江风景区、独秀峰王城景区以及乐满地主题乐园，还有龙脊梯田等等。把桂林当作福地的央视导演孙斌曾经来到桂林，作为2017年央视春晚的桂林分会场的总导演，孙斌说在象鼻山做演出啊是他的愿望，这次呢愿望终于实现了。其实孙斌在组织2016年端午节特别节目的时候就已经来到过桂林象鼻山脚下，但是因为当时是夏天嘛，桂林是属于汛期的，它的水文条件是不允许的，这个遗憾呢就一直留存在这个总导演的心目当中。一直到今年春晚，哎，分会场设立到桂林，于是在象鼻山搭建水上舞台的想法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所以呢今年的春晚，我相信象鼻山将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来惊艳亮相，呈现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前一个不同寻常的水上舞台。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的确是让很多的朋友神往的地方。桂林最佳的旅游季节是每年的4月到10月，山清水秀，也是游山玩水的最佳时节。当然在桂林山水中有以漓江流经阳朔那一段是最美的，故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的美誉。 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去桂林的时候，一定要先来了解一下桂林必去的景点。首先呢，就是七星景区，国家四 A 级景区。七星景区呢，集山清水秀、洞奇石美于斯，可以说是桂林山水的缩影。所以呢，也有七星山、七星岩而得名。景区呢，是由普陀山的天区、天玄、天机、天泉四个峰，以及月牙山的玉衡、开阳、瑶光三峰组成。北四峰、南三峰，七座山峰并驰，可以说好像北斗七星一样，故称七星山。而且呢，在园区内还有千姿百态的奇美溶洞，也是去到桂林不能错过的景点。再来就是象山景区，它呢已经成为桂林山水的代表了。桂林市的象征就是象鼻山，象鼻山呢是3.6亿年前由于海底沉积的纯的石灰岩组成的，是喀斯特地貌的代表。景区内呢有一座类似象鼻山的象鼻山而得名，它可以算得上是桂林的标志以及象征，也是桂林的城徽。当然啦，景区内还涵盖了水月洞、爱情岛、普贤塔以及三花九窑等等。再来一个景区呢，是龙脊梯田景区，是国家的四 A 级景区。龙脊梯田在开山造田的祖先们啊，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用血汗和生命开出来的梯田竟变成了如此妩媚潇洒的曲线世界。梯田海拔最高1180米，最低呢是380米，分为很多不同的观景区，有梯田世界之冠的美誉。龙脊梯田常规来说呢有三个入口，一个呢是平安村，一个是大寨村，还有一个呢就是龙脊村，俗称龙脊古壮寨。从桂林市区都有车到达每一个入口，可以自行的来选择。当然去龙脊梯田最佳的时间呢，第一就是5月份，当时呢是开水灌溉，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当太阳升起，梯田上面插满了稻苗，梯田当中的水反射着太阳的光线，非常的美丽。再来呢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哎，金黄色的稻田一层一层的，也是非常的壮观。一说到桂林山水，其实根本停不下来。最后我们再来推荐一个景区吧，就是银子岩景区。它呢被称为是世界的岩溶艺术宝库，洞内呢汇集了不同的地质时代发育成长的钟乳石，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好像银河一样吧，倾泻而下。当然啦，它里面的这些岩石也是好像银子一样，又好像钻石一样，所以被称为银子岩。最著名的景观有三绝，一个是雪山飞瀑，一个是音乐石屏，还有一个呢就是瑶池仙境，被称为世界溶洞奇观，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当然景区内也是充满绿色，被人们誉为桂林山水的代表。好了，这是今年春晚南部的分会场啊，桂林。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到西部的会场西昌，休息一下。 深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数凡尘。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不知道今年你会不会很期待今年的春晚呢？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聊一聊今年春晚的四大分会场，其中呢，就是桂林、西昌、哈尔滨以及上海。接下来呢，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西部的会场西昌。它呢是四川凉山黎族自治州的州府，潘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啊，西昌还是中国四大航天基地之一。2016年呢，也是天国航天事业不平凡的一年。西部会场选择西昌啊，也是有着特别的意义。来到西昌呢，不需要安排太多的行程，尽可以的在琼海的周围走走停停，嬉戏打闹，吃最新鲜的醉虾，品尝最地道的火盆烧烤，也可以在亚洲最长、海拔跨度1000多米的罗纪山缆车上面尽览高山杜鹃的金香开放。如果你是民族风的忠实粉丝，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西昌一年当中最盛大的农历六月，彝族的火把节会在这个时候如约举行。整个西昌呢，将变成火的海洋、歌的海洋、舞的海洋、欢乐的海洋，火一样的热情等待你的狂欢。西昌市内的游览呢，是以琼海庐山风景区为主，景点也是比较集中的，基本上1到2天就可以了。周围的景点呢，也大多都是自然风光，车程比较远，需要3到4天的时间可以游览完。我们先来琼海风景区看一看吧。琼海呢是四川省的第二大淡水湖，也可以说是当地人最爱度周末的后花园。琼海景区内呢有很多值得一游的特色景点，比如说北岸的月亮湾、新沙滩、观海湾，南岸的观鸟湿地公园，以及庐山脚下的月色风情小镇。不论是在湖边住上一个周末，荡舟尝湖鲜，还是租一辆自行车环海一周，都是不错的体验。罗纪山风景区，罗纪山是我国已知山地当中罕见的保持完整的第四纪古冰川天然博物馆，还是历史上我国较早的佛家圣地。罗纪山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好时节，夏季尤其适合避暑，每年4、5月的时候是杜鹃花盛开的时候，这个时候来呢可以看到杜鹃花海。这里呢还有亚洲第一长的索道，登上山顶之后可以俯瞰世界上最大的古冰客槽以及高山湖泊，晚上呢也可以欣赏当地独具特色的彝族花鼓舞。去罗纪山呢，建议大家早点起，因为节假日的时候罗纪山可是人非常的多的，山顶风很大，上山的时候也要带一件保暖的衣服。刚刚也说了，西昌是作为卫星的发射中心，西昌的发射基地呢被誉为中国的休斯顿，这也是中国目前仅有的3个卫星发射基地之一，也是嫦娥1号、2号、3号升空的地方。在这儿呢可以参观到长征3号火箭的实体、卫星发射以及控制中心，还有2个工位组成的发射场，当然也可以买一个精美的小型火箭模型带回家。需要注意的是，地图上显示的航天北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呢其实是军队的家属院，正确的景区呢是在泽远乡，不要被地图误导了。发射基地呢有发射任务的时候会禁止参观，前往游玩的时候啊可以提前呢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是否可以参观。如果你是航天迷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对你来说是圣地了。再来呢就是小渔村， 小渔村景点呢位于琼海的北岸，在这儿可以隔湖观望对岸的庐山景区以及琼海公园，当然向北还可以观赏一下城市的湿地景观。整个景区呢展示了农家风情、渔家乐趣的朴实自然，还有就是融入了现代自然时尚的人文景观为特色。景区呢分为很多的观景区域，在小渔村的中心区域也有很多的街道式的农家乐，在这儿可以品尝琼海的海鲜，比如说炒田螺、醉海虾、烤海鱼等等。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也说到，西昌呢作为分会场，它的特色啊是火。为什么是火呢？当然就是因为它的火把节了。凉山民族文化艺术中心火把广场呢是位于西昌火把广场地区的琼海西北侧，在2006年四川省冬季旅游节它是作为主会场的。西昌火把广场呢是以演艺中心为主，融汇了学术交流、展览、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建筑。火把广场呢是扇形的建筑，东侧呢布置了民族文化艺术中心，是一个斜插入山体的建筑，西侧呢是文化休闲公园，自然隆起的一个山体。在火把广场的入口处有一组九虎雕像，往里呢是呈弧形布置的56个直径为2米的民族文化柱群，56个柱子当然表示的就是56个民族大团结。 他靠在墙边，他用力唱着歌，却低着头，一只空前和默默在跳边。新年快乐，我的朋友，新年快乐，我的朋友，你知道新的一年已到来，这个世界已经变开。知道该把它送给谁？新年快乐，我的爱人！新年快乐，我的爱人！不知你什么时候会出现？我现在感觉有点孤在一旁，看着眼前五光十色的橱窗，却没有一件属于他的衣裳。新年快乐，我的家人！新年快乐，我的家人！我总是活在你们的身旁，你们是否舍得都无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说到西昌啊，西昌也是一个美食之城，西昌有非常多的当地的美食，当然这个醉虾应该是排名前三位的吧。这是西昌非常特有的一道本土美食，非常有名。虾呢是生虾，要将这个活的小虾清洗干净，然后直接放到加满佐料的白酒当中，小虾啊就会在酒里面慢慢的醉倒。之所以叫醉虾呢，是因为蘸水是由黄酒和辣椒等调料构成的。吃的过程当中呢，明显的品尝到生虾的鲜味儿和酒的香味儿，口感偏辣，但是呢又极其的过瘾，因此不能吃辣的小朋友们要注意了。在西昌各大的餐馆以及琼海的农家乐都可以吃到这道醉虾。当然如果你想吃一顿地道的西昌早餐的话，那么就不要错过这个西昌米粉了。西昌米粉呢，因为它加料的种类不同，而且分为很多种，比如说牛肉、肥肠、牛杂等等，配上骨头汤，味道也是相当的浓厚。在西昌市内，米粉小店遍布，其中老字号黎米粉、罗天、牛羊杂米粉都是当地的老字号，非常的受欢迎。当然还有很多彝族的风味菜，比如说坨坨肉啊、炸羊鱼。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吃。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17今年春晚的分会场，其中这个西部的分会场呢就是西昌啦。来到西昌当然要品尝当地的美食，刚刚也说到了这个米粉，我其实最想吃的就是它的这个牛杂米粉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醉虾，哎，它的鲜味再加上酒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当然还有这个西昌最著名的呢，有一道彝族的风味菜叫做坨坨肉，四川的方言称块为坨，所以这个坨坨肉就因此而得名。它的吃的方法呢，是把牛肉、羊肉、猪肉、鸡肉以及野兽肉切成块煮熟，撒上盐、辣椒粉、花椒粉以及当地特有的木窟。这个木窟呢，汉语当中的意思应该是木姜子，应该也是一种调料。当然彝族人啊，他们习惯用小乳猪作为颜料，口感呢可能更加的清脆鲜香，入口化渣，肥而不腻，口感细腻，充分体现了彝族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放心情。坨坨肉呢，也是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喜欢，在西昌各大的餐厅都可以吃到。还有一道菜呢，就是炸羊鱼。如果你去过四川的话，你一定知道那边的羊鱼是非常的好吃的，因为它地处高山，日照强，所以种出来的羊鱼啊，淀粉要比其他的地方高很多。刚刚炸出来的羊鱼呢，表面是金黄酥脆，里面却是非常的柔软，味道脆爽，色香味俱全。吃羊鱼的时候啊，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在旁边配上特制的辣椒粉，站起来吃，软脆全凭个人爱好，可以提前的跟老板说一声，哎，要火候大点的还是要火候小点的。在名店街有很多家炸羊鱼的小店，各家呢都有各家的秘方，建议你可以多尝几家。凉山彝族火把节是彝族太阳历的第二个星辉节，在农历六月最热的时候过，一般呢在农历的6月24号左右。火把节呢是彝族众多传统节日当中规模最大的，也是内容最丰富、场面最壮观、参与人数最多、民族特色最浓郁的，渗透着一种狂欢化的民俗精神，也传达着朴素的生命观念和生活的态度，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在火把节期间，白天呢人们会穿上盛装，手打黄油布 伞前往火把场举行斗牛、斗羊、斗鸡、赛马、摔跤、爬杆、赛山歌、唱朵落河、跳冬歌舞、选美等活动。到了晚上，村村寨寨、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会点燃火把，聚在村口边排起长队，舞着火把在苍茫暮色当中游走翻腾，好像蜿蜒的金龙奔向一望无际的田野。在大年三十这天啊，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一场非常火热的表演。说完了西部的城市，我们再来东北哈尔滨。 我不是东北人，为什么让我怕？ 一个大英雄，做好事多轻松，来无影去无踪。 桃竹声红隆隆，近在身来大显神通。小蝶影都举个弓，阖家团圆乐融融。 热乎乎的人骨子里边全都是东北味儿，一肚子的词儿，老汉很多人，不是东北那是哪的人？ 南来的，北往的，从东向西旅游的，开车的，骑车的，溜溜达达散步的，闯逛的，私企的，外边给人打工的，唱歌的，演戏的，咱们都是东北的。 我们的童年，捉迷藏最喜欢，一二三遮住眼。 当时间在走远，才知道珍惜和思念。这个天还那么蓝，想让它永远不变。 热乎乎的人，没用的，不骄傲，不装傻，堂堂正正很潇洒，不弄虚，不作假，咱们都是东北的。 热乎乎的人，贴近我的事儿，骨子里边全都是东北味儿，一肚子的词儿，老汉很动人，不是东北那是哪的人？不管你是哪的人，都是爱家乡。 谁不想暮暮朝朝，真心换来伤心，爱恨一剑挑，牙关紧咬。人生如出发力量，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 身如纸般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情哪里找？岁月又不轻饶，一生的机会年少，又何苦庸人自扰？斩不断情丝难了，爱人不见了，清醒还要趁早，乱马要快到。一生的机会年少，倦鸟终归要回巢，红尘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欢迎来到哈尔滨。今天呢，我们说的是今年春晚的这个四大分会场嘛。说完了桂林，说完了西昌，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东北，也是作为北部的城市哈尔滨。在北方地区啊，现在可以说是冰天雪地、三九严寒的季节。有一句谚语叫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其实这两天真的还挺冷的，如果不把手抄在口袋里的话，还真的挺动手的。当然最冷的地方呢，自然是白雪皑皑的东北了。寒雪千里关外路，卷起珠帘总不如隆冬奇妙的美景。去到东北呢，我觉得不能不去的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今年已经是第18届了，目前已经正式的开园纳客。可以说今年的哈尔滨是冰量最大的一届了，当然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用的冰雪总量已经突破了33万立方米，占地面积相当于4个鸟巢的大小。 央视今年春晚峰会场所在的天坛祈年殿冰雪景观呢，当然也会在这个灯光冰雪的映衬下格外的绚丽。2000多件的冰雪作品将会构成一个美丽的冰雪童话世界。当然在冰雪大世界的游玩区，它各项的这个冰雪项目啊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在爬犁上面边拍边玩，小朋友呢也可以去玩一玩冰滑梯，远处的冰雕和近处的雪雕相应成趣，五彩缤纷，一家人可以沿着这个冰台阶啊排成一排，哎，照张相。冰上自行车我相信很多人没有体验过，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自行车给你带来的惊险和刺激。冰上龙舟是今年这个冰雪大世界新增的一个团体性的娱乐活动，哎，水上赛龙舟相信大家都能看到过，这个冰上龙舟是一个怎么样的玩法呢？尽管在东北室外的温度是非常的低，但是我相信来到东北你火热的激情将会点燃啊！除了可以体验到各种各样的冰雪活动，看到各种各样的冰雕雪雕之外呢，在冰雕里面吃一根雪糕我相信也是与众不同的体验。在百年老街中央大街上面有一处将冰棍放在冰雕上售卖的摊点，非常的任性。当然这个景观虽然是今年刚刚出现的，但是却真真正正的火了一把。你可以看到有好多朋友去到东北之后已经发现了这个新玩法哈。如果你去到哈尔滨，去到了中央大街，一定要找一找这个摊点。除了吃冰雕上的雪糕之外呢，我相信在冰宫里面吃火锅这种冰火交融的感受应该也只有在哈尔滨才能体会到了。哈尔滨冰宫火锅是国内第一家全冰体的餐厅，被称为冰宫。这个冰宫呢坐落于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后花园，它呢提供各式的火锅，你会在-10多度的餐厅里面享用热气腾腾的火锅，伴着五彩斑斓的冰灯，仿佛来到了这个极地仙境。冰宫的营业时间呢是每年从12月25号圣诞节前后一直营业到第二年的2月份，到了3月冰雪融化之后，这个冰宫将不复存在。不过呢这个收费还是有点稍稍的小贵的，每位呢是188元，而且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这个冰宫每年只存在2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呢这里不会有固定的员工，冰宫里面的服务员啊可都是个丁个的大美女，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哈尔滨的实习大学生，哎，有非常美丽漂亮的大学生来为你服务。在冰宫里面吃一顿火锅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其实哈尔滨的冰雪文化被人们称为是永不重复的童话，因为一年一度由冰雪创造出来的灵气活现的艺术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去年看到的作品在今年一定不再存在了。距离2017年中央电视台今年春晚已经不到3天的时间了吧？今天是24号，27号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其实今天没有说上海和北京啦，主会场还有上海，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赘述了。其实每一年的春晚啊，从开始前，然后一直到节后，其实都是大家经常吐槽或者是有所期待的一件事情。每一年的春晚呢就好像年夜饭当中的一道大菜一样，不吃好像少点什么，吃了呢也没有觉得有多少的惊喜。其实不管怎么样，每一台晚会都是汇集了大家的一些心血，我相信今年的春晚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惊喜吧。不知道你的 idol 是不是在春晚当中会亮相呢？你期待的他会在哪一个分会场出现呢？今年的春晚你会最喜欢主会场还是某一个分会场的节目呢？也欢迎你在看春晚的过程当中啊，跟我来分享一下，哎，吐槽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天佑天下了。一到年根底下，真的每一次都不想说再见。不过呢，明天还会见的。我是孟阳，明天天佑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送别够了，憧憬化被动弄转淡。

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离开国外过劳，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东西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了心跳，头别问，脸别跑，跟着感觉走就好。过了东堤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空堤北晃就好。 遗失了一些时间，在记忆